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，回东边儿向四方，百鸟齐飞翔。要是有人来问我，这是什么地方，我就骄傲地告诉他，这是我们的家乡。我就骄傲地告诉他，这是我们的家乡。这里的人们爱和平，也热爱家乡，歌唱自己的新生活，歌唱共产党。毛主席呀，共产党赋予我们成长，草原上升起部落的太阳，草原上部落的太阳。这里的人也热爱家乡，歌唱自己的新生活，歌唱共产党。Bye.